蓝是越夜越静越美丽的一种气氛，蓝是越到越恨越快乐的一种斗争，蓝是越迷越幻却很逼真的某种兴奋，只可以会没法说讲不出的快感，蓝是辗转反侧在午夜想起你谁也不管，蓝是闪着寂寞样的酒跟星星对饮，蓝是传来流动乐曲声音跟你的声线心相紧，寂寞调情起难掩盖的风云，我不清楚根本天生喜欢那样那样蓝，还是我已对你这种色彩太习惯，水色皮蛋，蓝是前面然后结色之间凄美的感叹在飘散，我怀疑和你能否再多一晚，我不清楚根本天生喜欢那样那样蓝，还是我已对你这种色彩太习惯，世间分分风景好比烟花，匆匆一刹便吹散，看尽浓和淡，还只有它不散。只有他。